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数学老师之间发生的故事。他说他欠这位老师一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上午，明日之星数学竞赛获奖。 打扰一下， 来自 这是你点的 赵杰同学获得了一等奖，他的辅导老师谢军也获得了最佳教师奖。下面请看详细 报告。 我没事，不好意思摔碎了杯子，多少钱我赔给你。 没事没事，没扎到你就行。哎，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真不好意思。 真的没关系，这种事常有的。 是我的责任，主要是刚才那个新闻吓到我了。 刚才的新闻？ 数学比赛那个叫谢军的数学老师。 你认识他？ 嗯，如果没有遇到我的事儿，他一定会很幸福的，会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可现在我欠他一个孩子。 这话怎么说呀？你和他之间难道…… 不是不是，你别想歪了，他真的只是我的数学老师，是个好老师。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 你数学学得好吗？ 我啊，还行吧，反正高考的时候我考了好像130多吧。 这么高啊，真羡慕你。都怪我，如果我数学好，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些事了。 哪些事儿？ 我天生就对数学没有兴趣，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我最怕上数学课，因为别的老师都表扬我，只有这个数学谢老师是特例。通常他一进班就把试卷摔在讲台上，接着就开始从低到高的念成绩。我一般都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就被念到的。 偏科偏得这么严重啊？ 是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其他课的老师都是温柔漂亮的女老师吧，只有这个数学老师是个长得又高又壮的男老师，而且长着一脸的横肉，看着真的很凶，有点像陈奎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香港电影演员。 这个太知道了，看他电影长大的呀，他不就是《极人天相》里演大傻的那个演员吗？ 嗯，就是他。 你们数学老师长得像陈奎安？ 是啊，所以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怕他，尤其是他训人的时候，因为他那两排牙齿都被烟熏黑了，一露出来特别吓人。不过他对工作却很认真负责，应该说他是我见过最有责任感的老师了。每次我卷子上的错题旁边都会有他写的解题过程，不过他的字密密麻麻的，看着跟天书似的，每次看他写的字恨不得都拿着放大镜。上课的时候他总说我们班有些同学对数学不上心， 其实我知道他说的就是我。有时候我课间去找他交作业，他也会劝我不能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虽然学好数学很难，但这可是逃避不了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跟木桶定律一样，有短板的水桶是打不满水的。 你们老师啊，也是用心良苦啊。 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可当时我正是叛逆的时候，老师越说我就越不想学，数学成绩也是跟着心情在70多分晃悠。我总是想着把别的学好一点，这样总体成绩就能上来，所以学数学的时间就更少了。后来学校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安排了晚自习，每天从晚上6点半到10点半，还有不同科目的老师留在学校值班，方便我们随时问问题。有一次晚自习，我们发了周考的卷子，我数学考的还是特别烂，总分也不高。我这个人要面子，平时学习心气儿也挺高的，但是那天因为考砸了，心里不好受，整个晚自习我都没有学进去任何东西，满脑子就是想着放学赶紧回家。好不容易盼到了下课了，我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和我的同桌关生一起走。可在这个时候，谢老师来了，竟然叫住我说，他记得我有一类题老做错，正好他要给我们班另一个同学讲讲，所以就让我留下来一起听听。谢老师还特意让关生在旁边等我，省得我回家的时候没伴儿。 瞧瞧，多好的老师！ 唉，可是当时我真的没心情听，就还得硬着头皮听。本来以为就讲一个例题，可没想到这一个题一讲就是40分钟。有时候我懂了，那个同学没懂；有时候他明白了，我又糊涂了。在一边等我的关生都有点不耐烦了，可谢老师却依然很耐心地给我们讲，直到我俩都明白了。好不容易讲完了，那个同学家离得近，就直接走了。谢老师又担心我和关生路上不安全，要送我们回家。 虽说长得挺凶的，可真是难得的好老师啊。 是啊，可是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从学校到我们家要穿过好几条街，还得过一个大桥，就我和关生的速度至少得走半个多小时。我一是不想一路上再听谢老师唠叨了，二是他也确实不顺路。他家就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师母也是我们图书馆收发室的员工，我怎么好意思让他折腾那么远送我们呢？再说那条路我们天天走，关生还是个男生，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现在想想，如果那晚我同意让他送我们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了。 那么多可怕的事儿？你们路上遇上坏人了？ 其实也算我们自找的吧。我们那天走到一半的时候，关生突然问我想不想快点回家。我家在南方，冬天的晚上倒是不算冷，不过我们走的那条街基本上都是学校和农田，一到了晚上整条街都没人，公交车和人力三轮也下班了。我心情不好又想早点回家，就问关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关生就说要不要抄近道，走沙南街回家，说着就要拉着我往那边走，可我却有点犹豫。 为什么犹豫啊？ 哦，你没去过我们那儿，所以不知道。沙南街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夜生活区，那条街上有好多酒吧、桌球室、电玩城这样的娱乐场所。虽然是一条回家的近道，但是我爸妈总是叮嘱我绝对不要走这条街。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后来走了吗？ 一开始我死活不同意，后来关生劝了我半天，说偶尔走一次也没事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他进去了。可刚进去我就后悔了，那条路上的灯光很昏暗，到处都是化着浓妆穿着性感衣服的女人，还有好多醉汉喝多了就躺在路边，时不时的还能看见年轻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所以当时我一直低着头跟在关生后面，就想赶紧走出去，可是关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特别兴奋，走得也越来越慢。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了，指着旁边那个电玩城问我要不要抓好娃娃开心一下，还从兜里拿出几十个硬币说他请客。 虽然我不太想去，但一个人也不敢继续往前走，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关生进去了。 你们俩胆子可真够大的，这大晚上的。 其实我俩就在娃娃机前面玩来着，没敢去别的地方。玩了半天，我们也只是加到了两个玩偶。不过玩玩这种东西确实可以改善心情。出来的时候我俩还意犹未尽，边走边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俩前面突然窜出来一个人。 是劫道的？ 对，虽然他个子瘦瘦小小的，可是长得特别可怕，三角眼，歪鼻梁，大尖下巴，脸上还都是痤疮。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尖刀，嚷嚷着让我们把钱交出来。我俩怕极了，只能乖乖把钱包丢了过去。但是他拿到了钱还不满足，竟然还用刀尖指着我让我过去。 啊，那他是想…… 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只能死死地抓着关胜的胳膊。现在想想，我真的特别感谢他。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也很瘦，但是关键时候却一点也不胆小，一直站在前面护着我。我们跟那个流氓僵持了一会儿，搞得他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就要扑过来。关生拽着我撒腿就跑，那人就在后面死死地追着我们不放。 那后来呢？他没把你们怎么样吧？ 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要完蛋了，然而关生却跟我说他听见巷子口有摩托车的声音，让我再坚持一下。就这样，我俩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拼命地向摩托车那边跑过去。跑着跑着，我就隐约看见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朝我们俩开过来，车上还坐着一个特别壮的男人。我当时也来不及多想，只能玩命地向他跑过去。后来我俩离摩托车越来越近，我才发现车上坐的竟然是谢老师。他让我俩躲到一边，自己开着车就往那个流氓那儿撞，免得那人四处跑。后来谢老师告诉我，他们前后钻了好几条窄巷子，最后那个流氓翻了别人家的院墙跑了。我们后来也被谢老师送回了家。 哎呀，幸亏他来得及时啊。哎，不过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在那儿啊？ 我们也是这么问的。他跟我们说，那天回到家以后，他和师娘随口说了句给我们补课的事儿。师娘听了以后还是不放心我和冠生，就让谢老师出来看看我们到家了没有。老师本来是按照我们平时走的路线走的，结果找了一路都没见到人，所以他就猜到我们可能会走这条路，就找过来了。 真是够悬的呀。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说你欠他一个孩子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事情还没完？ 唉，对，其实我们本来以为都没事了，而且高考越来越近，我和关生都开始拼命的复习，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谢老师也跟以前一样继续认真辅导我们，可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那个流氓竟然会报复。 他又缠上你了？ 不是我，流氓不知道我是谁，但是谢老师的身材和摩托车实在太扎眼了。 你的意思是他去报复谢老师了？ 是师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师娘的作息规律的，他既然知道师娘有吃完晚饭遛弯的习惯。有一次师娘跟往常一样在学校旁边散步，那个流氓竟然从后面跑过来，一把就把他狠狠地推倒了。 你师娘没摔伤吧？ 其实她当时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啊？ 否则你以为那个流氓为什么只是推了她一下就算报复了？ 那她的孩子 没了，据说是个男孩，都成型了，而且大夫说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 原来是这样。 都怪我。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责任。哦，对了，那个流氓后来抓到没有？ 抓到了，他是个吸毒犯，还杀过人，背着好几条命案，不知道从哪儿逃到我们这个小县城里。他被大家抓住送去派出所的时候，嘴里还嚷嚷着他一定会报仇，不会放过我们的。那件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谢老师，他从学校辞职了，走的时候没有告诉班上的任何一个同学，他是怕影响我们的学习。后来学校给我们换了新的数学老师。 这个女老师长得很漂亮，我以为我会因为喜欢这个老师而把数学学得和其他科目一样好，可终究还是没有天赋啊。我的数学在班上还是倒数，但是我却越来越想谢老师。不光是我，这么多年来关生也特别自责，如果不是他那天晚上贪玩不回家，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我是带着内疚参加高考的，成绩也不算理想，也就是勉强考上了一个一本的学校。 那这么多年你就再也没见过他？ 没有，我想过去找找他，可也只是想想，因为就算找到了，我也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和十娘了。这么多年我和关生每年都还会聚聚，但谁也没有再提过这事儿。可不提不代表就过去了，他就像一块大石头一直堵在我的胸口，每次想起来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在电视上看见谢老师，可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呢？ 安排？ 你稍等啊，我想先送你一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慢慢说。是由干式金酒、樱桃利口酒、橘子汁、柠檬汁和蛋清调成的，名字叫做黄玫瑰。 黄玫瑰？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你知道黄玫瑰的花语吗？ 不知道。 黄玫瑰表示的是歉意。刚才我之所以说你能在电视上看到谢老师是上天的安排，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你去联系他的机会。去看看他和师娘吧，带上一束黄玫瑰。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敢给他带来那么多伤害，仅仅只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吗？说不定他们看到我反而会勾起更多的伤心事。 其实我刚才说过这件事你和关生是没责任的，但如果这句道歉不亲自对他们说出来，可能你心里的大石头永远也搬不开，对吧？就像谢老师跟你说过的，数学不是你能逃避的科目，必须要面对它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份歉疚何尝不是呢？ 其实我是害怕，我怕他们恨我。 你怕他们责备你？ 嗯。 你真的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吗？事实上一直在责备你的不正是你自己的内心吗？去找他们，有可能的话叫上关生一起，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当你们勇敢地把内心的歉意跟老师说出来，心里的滋味就像喝了这杯黄玫瑰一样，不再苦涩，而是变得清爽柔和。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年他为了救我，原作十五，改编赵一迪，制作陈寒，演播孙露露、江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